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。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风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，比天还要高。蝴蝶飞呀，飞向未来的城堡，打开梦想的天窗，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。 听到小虎队的一首《蝴蝶飞》啊，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表哥的正版磁带里，于是呢我顺理成章的把那盒卡带变成了我自己的，然后让老爸用空白的卡带翻录了一盒还给了表哥。对于这件事儿，我哥已经是没说过一句话，但我知道他心里是郁闷的。感谢各位每天这个时间能够来锁定最认可的电台，走进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在我跟我哥都还小的时候，流行歌曲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能够缺少的部分，而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帅气无比的组合红唇族，请让我慢慢成长。 亲爱的爸爸，给我一个窗口，给我留一片还没有污染的天空，在层层的重重的铁窗后，让我望一望草地上绿色的自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妈妈，给我苦恼的时间，让我吃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，也许你可以先给我一点空间，让我喜欢自己，再接受文明的训练。亲爱的老师，不要那么紧张，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要规矩地唱，一切的 ABC 可以慢慢不要教我针线，让我从容一点。亲爱的世界，给我一个黑板，让我快乐地画一幅自己的向往。其实你不该教给我太多黑板，让我长大后不会对着灰色无奈。给我一个窗口，给我留一片还没有污染的天空，在层层的重重的铁窗后，让我望一望草地上绿色的自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妈妈，给我苦恼的时间，让我吃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，也许你可以先给我一点空间，

过往没法明白我怎会到此无际，然而又不满意，但是遇着你我心跳跃不止，同行和同做竟发誓亦甚有意思，默默望着你我脑海似道激光，全明了为何生在此。 如果说温拿乐队代表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的组合记忆，那么刚刚唱歌的草蜢也该算是九十年代的记忆之一了。除了劲歌之外，他们还有热舞。刚才那首是他们的 ABC。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四大天王统治香港，草蜢依然是光彩耀人的，也成为了香港那个时期年轻人的偶像。居然流行的风向标一直在变，但是年轻人永远都是流行音乐当中最重要的。下面我们要送上的是 Twins 的一首《下站天后》，同样伴随着这首歌，我们结束今天三十分钟的陪伴。 站在大院前，细心看看我的路，在下个车站到天后，当然最好。但华丽的星途，途中一旦畏高，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？在百德新街的爱侣，面上有种顾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风光更好，人气不过肥皂泡。即使有天开个唱，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场。